好好的关照我们自己，还有呢，家里的人，你想一想，你都不满意谁？你呢，都跟谁生过气？你能不能对这些人去认个不是？你能不能面对现实呢？另外呢，我们都还有父母吧，是不是？ 嗯， 还有个亲朋好友吧，啊，跟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一些过节？有，你就到他们面前去忏悔，那这样的效果就更大了。你看，你要是一认错，你无意之间，你就会感觉到有一股阳气，它进来了。阳气进来了，阴气呢，它必然要走。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就叫做波阴取阳。 嗯， 阳反阴遁，这个阴呢逃走了。 嗯， 在这儿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，就像咱们平时，在单位里同事之间啊，可能有一个小过节。你有了一个小过节以后，在这个电梯里，三天两头会碰头，一个在里头了，你上还是不上啊？上了挨在一起，是不是心里就特别的不舒服？如果说你们之间的这个过节，通过认错，通过忏悔，解决了这个小矛盾，那在电梯口见面的时候就会打招呼，来啦，您早啊，啊，好啊，是不是？那你的心情就好，一天的心情就好，不然的话是不是很憋屈啊？还有大伙儿有没有听过三娘教子的故事啊？ 嗯， 这个三辈人，不是说咱们这一辈啊，三辈人互相认错，老天不罪悔过的儿郎，真是弥天大错，一悔便消啊。不怕你犯错，就怕什么呢？咱们知错不改。 嗯， 那要是知错不改，真的是谁也没有办法。其实啊，像我刚才说到的这样的病人，在我这一辈子当中啊，我也遇到过不少。 哦， 在2007年的时候，有一位女同志，年纪真的是很轻，27岁。 嗯。 得了脑病了，躺在床上他起不来，他们家的亲戚呢让我去给他诊病，那么通过脉诊诊完了病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想想，你跟哪个老人他过不去啊？他瞅了一瞅屋里的人，思索了好长一阵子，他说了一句，我从来不跟老人生气。我说，你要是不往下说，那你这个病我治不了。 嗯， 他说为什么呢？我说你的病因当中，心毒积累得很深，这个心毒啊，你得给它排出来，那你这个病它才能好。可是呢，这个心毒不是我来帮你排，而是你自己排，你得知道这个心毒是什么。我这么说了以后，他还是不吱声。我一看这个样子，我起来我就出去了。这个时候，她丈夫就追着我们，说：“徐大夫，这可怎么办呢？”我说呀，她不想活了。她要是真不想活了，咱们谁也没有办法。她丈夫就说，哎，她怎么会不想活呢？我说，她不信我，她不肯认错。其实她那个病就是从跟老人生气上来的，可是她不承认。这一下子呢，就把这个门呢给封上了。她自己把门给封上了，那谁也进不去，不是吗？ 嗯。 要是进不去，谁能帮得了他呢？果然呢，在7天之后，这个人呢就死了。 哦， 人其实不怕犯错。那有人说了，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？ 嗯， 但是呢，你犯了错，就怕你不知错。 就怕你不改错。你要是知错必改，你改了，你就是好人，你这个病呢就能够好。 嗯， 那么在2005年的时候，北京啊有一个女性修养学堂，当时呢在杭州举办一个讲座，他们想请我去讲一堂中医与善行的课。 嗯， 我没同意。 为什么不同意啊？ 因为我讲课是义务的。 嗯， 一不图名，二呢不图利，这个讲座呢它是收费的，所以呢我就不能去。 哦， 可是他们给我打了10多次的电话，那个主管呢说的也很有道理，最后呢真的把我给说动了，然后呢我就去了。 嗯， 到那儿一看呢，这上课的42个人呢全都是女性，一看都是女性，那就专讲女人之道吧。讲完了之后，有一位姓孟的学员马上呢就给她丈夫啊发了短信。 哦，干什么呀？ 干什么呀？认错倒过。 哦， 她丈夫就说了，你去什么好地方了啊？你从来没跟我认过错呀，你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呀啊，你今天怎么会向我认错呢？ 嗯， 他就说了，我听一个老师讲了一课，我才知道自己错了。老公啊，我真的向你认错了。他丈夫说，你听这堂课多少钱？他说，学4天，交5000。他丈夫就说，不贵，你这一条短信呢，值5万。 嗯， 你这一句话你把我的心说暖和了，说热乎了，不是你这妻子没做好，是我这个丈夫没做好。那大家看看，夫妻互相认错，是不是？你说这个家庭他能不和睦吗？ 嗯， 打那以后啊，他们俩在一起商量事情的时候，一方要是不同意就先放一边，谁也不生气，等这个心呢他慢慢的静下来了，然后两人的思想统一了，咱们再往下商量这个事儿呢该怎么办。所以他们夫妻俩呢现在真的做到以诚相待，相敬如宾。有人说了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跪完了老天跪双亲，怎可跪夫人。可是如果你做了对不起媳妇儿的事儿，那你也得跪下认错，不是吗？不过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可不能说，男女这种事儿最好别当着媳妇儿说，你要是一说，他的心呢当下就凉了，最后呢就要分家了。知错呢就行，改了那就是好人。 嗯， 心里要想着，我是他的丈夫，我就要当好这个丈夫。为什么管男人叫丈夫？因为女人就是仗着你来的。你要想一想，他舍弃了他最亲近的亲人，把他的一家，把他的父母亲或者是兄弟姐妹都舍弃了，一个人来到你身边，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那你要如何对待他呢？啊，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。 嗯 啊，如果说大家回去以后啊，要是能够把这个方法运用好，那你的家庭准是和乐，你们的身体一准是健康，要是办个什么事儿啊，一准的顺当。 嗯，什么方法呢？ 这个方法呀，就是找好处。 哦， 你看，人人都好，宋代苏东坡到金山寺和大师打坐参禅，苏东坡他就觉得 身心通畅。于是呢，他就问大师道：“大师啊，你看我做的样子怎么样？” 嗯， 大师就说：“好庄严。”苏东坡听了非常高兴。那大师就接着问苏东坡道：“学师啊，你看我做的姿势怎么样？”这个苏东坡从来不放过嘲弄大师的机会，马上回答说：“像一堆牛粪。”大师听了也很高兴。 嗯， 大师啊，被自己誉为牛粪，竟无以为答。这个苏东坡心中就以为是赢了，于是呢，逢人便说：“我今天赢了，哎，我今天是真赢了。”这个消息啊，还有一下子就传到了他妹妹苏小妹的耳中。妹妹就问道：“哥哥，你究竟是怎么赢的？”苏东坡呢，眉飞色舞，神采飞扬地如实地叙述了一番，这个苏小妹啊，别看她是个女人，但是苏小妹她这个人天资超人，才华出众。她听了苏东坡得意的叙述之后，正色说：“哥哥，你输了。”苏东坡不解呀，他妹妹就说：“你心中像牛粪，所以你看别人才像牛粪。” 嗯， 苏东坡一听哑然呢，说不出话了。所以呢，我说要学会找好处。你看人人都好，那你也好，你总看人家的不是，你看人人都是鬼样子，那你比鬼还鬼，最后呢，看的你自个儿全身都是病，那你就变成鬼了，是不是？不变鬼才怪呢。嗯，所以有人就跟我说呀，他没好处啊，我真的是实在是找不着他半点好处。若是正面找不着，还可以反面找啊。有一个得肾病的人来找我诊病，跟我说他的双肾呢都有病。那么通过中医的望闻问切诊完了病因，我说你一烦呢，你这个人就烦一圈。他说怎么就烦一圈了？我说周围的人，你手下的人，你都烦。他说：“哎呦，您怎么说的这么准呢？”我也真的是烦他们。我说就是因为这个你才得病。为什么那么个烦他们呢？他说他们做事儿做不好，都不合我心意。 嗯， 我说这个就对喽，这个就是你得病的根源，你得找到他们的好处。他说他们哪有好处啊，我可找不着。我就告诉他，你是领导，你手下的人做不好事儿，你就嫌他们没用。他说对呀。我说这个正是他们的好处，他们要都像你这样，甚至做得比你强，你还想当这个领导吗？那他们都撂挑子不干了，那您还领导谁呀？经我这么一说呀，他还真领会了，当时就说：“您说的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？我原先认为他们什么也不是，什么都不行。”我说他们要真是什么都不行，那你这个公司还能开到现在吗？这个不是他们的好处吗？ 嗯， 哎，他说对对对呀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我再也不能烦他们了。然后呢，我就给他开了归肾汤。取药的时候他又来找我，我问怎么样啊。 嗯， 他说真挺好使的，我一宿啊这腰啊都没怎么疼。 哦， 咱们说呀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咱们不是圣贤谁能无错， 只是或大或小而已。你看啊，别人犯了错，咱们不但不能埋怨他，咱们还要谅解他，还要感化他。看到别人不对的时候，咱们要一笑了之。 嗯， 笑是什么呢？笑啊，它就是战士。生气是什么呢？生气呢，就是敌人。你一笑，这个战士他就来了。你要是一气，这个敌人他就来了。战士一来，敌人他就得走。那你每天高高兴兴的，乐乐呵呵的，你就能够把这个病啊给他饿死。 嗯， 在之前呢，我已经跟大家伙讲过了，病呢靠吃气活着，这个身上长的这个疮啊靠吃火活着。一个是水，一个是饭，你不生气不上火，就等于不给这个病水啊，你不给这个病喝水，不给这个病饭吃，那他没吃没喝的，病自然就饿死了。 嗯， 你这个人呢总是快快乐乐的，那你这个人不但不长病，你办事儿还顺。我们举个例子啊，你这个问个路，说这位朋友啊，我问一下啊，往东怎么走啊？你看啊，你跟叫声大爷叫声大姨是不是？哎，人家可能呢，哎，你再带个几分笑，人家就给你指路了。你板起个脸，嗨，我问问你往东怎么走啊，人家要不然就是不理你，要不然往西一直往那边走吧，是不是？ 嗯， 这办事就不顺利。你要是总发愁，你就要长病，你就得到医院开膛破肚，卸胳膊卸腿儿。这常言道，三分药七分养，善治不如善养。 嗯，什么是善养呢？ 哦，这个问题确实要跟大伙说一说，就是总保持着心情愉快。要是得病的人要是真能明白这些道理啊，可能我们有些听众朋友真的身体不好，躺在病床上，你听我讲这些道理，你明白了，那你就会打开心胸，你就会放下疾病。从今以后，你这个人呢，就是一个乐， 嗯， 每天开开心心的啊，这个病自然它就离你远远的。你看，有不少在中医治疗的病人，他就说了，老师您说的对呀，可是我就是乐不起来呀，怎么办呢？我给你出个招。 嗯， 你天天拿面小镜子照照自个儿，看自个儿那万年不乐的小样，呵呵，你就能乐起来。 嗯， 如果说你没有真的乐，那你就先假乐，那家人一瞅，病人一瞅，旁边的病人都看着你，那你还不乐吗？啊，我举个例子啊，假如我是一个病人，我拿着一面镜子，先是咧咧嘴儿，然后呢，嘿嘿，然后呢，哈哈，然后呢，哈哈哈哈哈，那你说你旁边病床的病人，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哼哼，也不乐，哈哈，不乐。当你哈哈哈哈哈的时候，旁边人莫名其妙的都跟你哈哈哈的笑，说这个人干什么呀？傻了吧？怎么傻乐呢？这一下子人人都乐了，大伙儿一起乐，然后你再把这个道理一说出来，大伙儿就更加乐。这个时候你说这阳气有多足啊，阳气进去了，你生气来的那股子阴气它就得往外走，它不走也得走。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叫阳反阴顿，这个毒气走了，你也就能乐起来了。这个乐是真正的乐。有一次啊，沈阳有一对娘俩来找我，这当妈的对我说，大夫啊，都说您这儿看病不一样。确实不一样，我一到这儿，我一见您，我这个心脏就舒服了很多。 那为什么他一看见您心脏就舒服了呢？ 因为他的心一高兴，这阳气就进入到体内，阴气呢马上就排出去了。 哦，阳反阴顿吗？ 没错。大家回家以后啊，可以做个试验，你进门看谁都挺好，高高兴兴的，不出一两个月，身上的病一定会有所改善。那你要是想治病，你再配合着中药，那你的病啊，它就慢慢的就好起来了。可是真有人说，我乐不起来，我丈夫看不上我。其实呢，不是他看不上你，是你看不上他，是你的心中不喜欢他，所以你才乐不起来。你要是拿镜子好好的照照自个儿，一照你就明白了。妻子呢应该是喜星，一天到晚总乐，可是您那个脸呢总是阴沉沉的，谁乐意看丧门星啊？啊，你整天高高兴兴的，你说你丈夫他能不喜欢你吗？所以呢，你的心要扭转过来，要翻过来，你就能乐起来。要是翻不过来，那你真是乐不起来。99年的时候，海城来了一位女士，一进我这门啊就开始哭啊。我心想，这女的怎么进门就哭呢？再一看，一屋女的，就她长得白。 哦，这人为什么长得这么白，是这么特殊呢？ 是啊，等她哭吧，哭完我就问她，你怎么来我这儿就哭啊？她说我受气呀。我说你怎么受的气呀？他说我先找了一个丈夫结了婚，他就骂我。我接过话说，结婚就骂你，还是你不会当媳妇儿啊？他说我怎么不会当啊，我会当啊。我说会当他能骂你吗？他说我离了，我不跟他过了。后来又找了一个，结果一结婚还是骂我。我说依我看，你就是受气的命，该挨骂。这下子他呜呜呜的就哭啊，我怎么是受气的命啊，我怎么就该挨骂呀？我说瞧你那张万年不乐的脸，看你长得比一般人还好啊，挺漂亮，可是你的脸总是不乐呀，你要是能乐起来，他就不骂你了。他说我怎么能乐起来？那么我说那你丈夫从外边一回来，你心里没乐，你也得挤出来乐，乐长了自然就有乐了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他将信将疑地问我，乐他真的就不骂我了吗？我说不信你试试。他跟我这儿看完病，乳腺增生。其实就跟他这个性格有直接的关系。我给他开了3副通臂汤，他就回去了。过了半个月，药吃完了，他又来复诊了。 这回怎么样啊？ 这回不哭，他是笑了。我说呀，你看看，现在会笑了吧？那人不骂你了吧？那大伙儿就问他，他还骂你吗？他说呀，不骂了。那大伙儿就说，那你怎么就不挨骂了呢？他说呀，大夫不是告诉我了吗？就是一个乐嘛。每当我丈夫从外边回来，就算我没乐，也给他扑哧一下。我说呀，这抬手不打笑脸人，谁能打骂乐的呀？我这一乐，他也就不骂我了。他说，大夫您说的对，这半个月他一次也没骂过我。我说你丈夫打外边回来，他心里有不高兴的事儿，或者正合计事儿的时候，一进门看你阴着个脸，谁愿意看你这嘴脸呢？没办法，就拿你撒气呗，就说你骂你呗。那现在呢，他一回家就能看到你这个笑呵呵的脸，他原本的不高兴呢也会被你的笑脸赶走，自然就不会说你骂你了。然后我问他，那你的病还难受吗？他说啊，不疼了，乳房不疼了，不难受了。我再给他检查的时候，